西风皓月底，魂梦里心相依，我是随风洗尽愁事，怀你梦里夜夕无啼，心系相许，江山为一景山为你。卷天青雪雨里，云锦觅绝人间，雪莲深情只向鸟飞，如梦里情丝难续，相思难离，今夜又得见旋是相依，见有心想你心难移，白烟逍遥看到一生一乱情，一魂心中心心情梦里，三月桃红却凋零。